陈楚生的侦探 C 是以乐队的形式推出的专辑，整张专辑呢，陈楚生与乐队的成员们精心打造三年，在音乐的风格上面不断追求探索与创新。这首歌曲叫做空，在原有的抒情基调上面融入了丰富的电子元素，为歌曲增添了无尽的迷离色彩。陈楚生空，跳空进榜第9名，得票555票。第8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为你心动。 见你一天竟会心痛，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冲动，爱你的心可不可放松，从来没有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现实或者太残忍，命运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我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痴心怎么不起作用，自愿共饮飞蜜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 2009年，谢有才以一首《爱一万次够不够》震撼歌坛，歌曲迅速窜红了大江南北，在各大榜单当中力拔头筹，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赞美。这首歌是他演唱的《为你心动》，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上榜3周，得票630票，上升2位，来到第8名。第7名，天风娱乐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 我做错了什么？一个人好寂寞，我好寂寞，只有眼泪陪着我，祈求老天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你只会堕落，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离开了你我不懂怎么生活，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你只会堕落，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离开了 这首歌曲是真实的题材，真实的故事，唱出人物的心思与感受。你是否还能够原谅我，让我再回到你的身边。这首歌是刘天琪唯一首发布的抒情之作。刘天琪传递了在爱的感召之下寻求心灵归宿的情怀。如果说用文字与音符所诠释的这首歌是抽象的，那么刘天琪想用一首歌的时间，秋天过了，冬天的我想你陪着我。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上榜四周得票71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孙文，一个人很爱一个人。 路孤单，无处的天地间，有个人错伴，已经很难。为何真爱总要受局限，仿佛一场修行苦无边。我这个你身边最好的朋友，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牵你的手？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可是这一切看似艰难，却又很难。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 有很多爱在心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表白，只能够借用朋友的身份偷偷的爱着对方。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一份爱在心中已经波涛汹涌，然而四目相对的时候，却只有眼神能够代替语言去诉说内心当中的种种的苦和深深的爱。孙文，一个人很爱一个人，上榜五周，得票76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是来自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非你莫属》。 发现你没在身边，昨晚发现你眼神怪怪，说了一万不着边的话。你说要我陪你去散心，我发现你心里在飘零。早餐做好，一个人冷清，你回来倾诉我的痴心。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该让我痛苦。你心里有你一个人，我也不糊涂。当我真心真意为你付出，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要装作无辜。现在说出来，我也一个人承受，为你全心全意我愿守护。回来回来，我的心非你莫属。回来回来，我的心非你莫属。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该让我痛苦。你心里有你一个人，我也不糊涂。当我真心真意为你付出，我的心非你莫属，你不要装作无辜。现在说出来，我也一个人承受，为你全心全意 陈乔在2008年因为发行单曲《我爱的男人变了心》而正式出道。陈乔的敬业精神及对艺术的一丝不苟，注定了他日后的扎实功底和艺术成就。他为了这一份挚爱的初心梦想，始终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着。这是来自陈乔演唱的《非你莫属》，上榜四周得票813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第四名索尼乐严艺丹《错遇》。 爱你的所有，也爱你不变的旧脸，很少会对我笑，却越看越深眼，看不够你竟然都舍不得睡去，怕以后不够时间再多赖着你。啦啦啦啦，不要去打断吧这爱的表达。啦啦啦啦，虽然谁也没说话。啦啦啦啦，他眼中滚烫的呼之欲出了的宠爱呀，你收到了吗？啦啦啦啦，不要去打断吧这爱的表达。啦啦啦啦，虽然谁也没说话。正滚烫的呼之欲出了的宠爱呀，你收好了吗？ 什么叫做错遇呢？就是错误的遇见了。严艺丹她被称为星月才女，她的演唱精准讲究，用情用气，更见用心，将一段气血情伤唱得深入骨髓，令听者不无动容。上榜三周得票851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天河之恋》。 银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 这首《天河之恋》词曲意境非常的空灵优美，王百合的演唱更使得这首歌曲尽显飘渺，一首悦耳动听的抒情歌曲，极具有音乐色彩的前奏就把听众引领到了一个特定的爱情画面当中。王百合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演唱方式诠释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王百合《天河之恋》上榜八周得票94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江西乐平跨越文化世界搏击冠军方便，每当看夜空。 刚刚夜空有星星闪烁，那一刻会是我翻越过山丘看来时的路，从不曾放任而停下脚步。每当看夜空有星星闪烁，那一刻会是我看过了太多悲伤和失落，总有一个爱我的人懂我。这一路走散的人不必勉强，坚持让我懂得学会坚强。 每当看夜空有星星闪烁，那一刻会是我翻越过山丘看来时的路，从不曾放任而停下脚步。每当看夜空有星星闪烁，那一刻会是我看过了太多悲伤和失落，总有一个爱我的人懂我。 方便他是一个散打强人，和所有的男孩一样非常喜欢运动，也喜欢舞枪弄棒的，毕业于吉林体院。刚开始练体育是为了强身健体，有个机会他的爸爸送他去学了散打，当时他的妈妈还有一些心疼孩子，舍不得让他去，方便的爸爸一直很支持他，于是呢方便他与散打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他演唱的一首歌，叫《每当看夜空》，上榜四周得票9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0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缺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影音动力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请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在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阿兰工作室阿兰蓝之月光跳空进榜夺得冠军。月光 是灵魂彼岸的向往，用目光温柔凝望，要飞翔在黑暗夜空中挥动透明的翅膀，会彷徨黑色之中没有光，两声悠长月影 总有一个梦想，最初离我们是遥远的，我们应该用坚定又充满爱的目光眺望那个梦想，静下心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用美丽的心灵、美丽的外表、美丽的歌声，把这一份温暖和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这首歌《蓝之月光》是亚洲唯美歌姬阿兰首次的一个实验型作品了，整首歌曲呢只有人声和钢琴，由新锐的制作人黄鹏程来创作，国内著名的爵士钢琴家三桂参加了本次的钢琴配乐的部分。阿兰蓝之月光跳空进榜夺得冠军，得票1065票。好了，以上就是第10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揭晓，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加入港台榜。再会。 在迷茫，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 九八点六、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奴公社、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0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版。节目一开始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7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惯性取暖》。 我可以重来，不断重来，用几滴汗卑微拥抱你给的残骸，我一手好牌选择贪婪，不怪谁有惯性取暖，要离开但我们都没有看穿，一丝无奈，好意思说爱、你也可以懂爱，你的旧习惯我怎么还在、 我可以重来，不断重来，如几滴汗，几滴汗 卑微拥抱你给的残骸， 小雨宋念宇蛰伏了五年全新的创作专辑《同在》，第二波主打就是这首《惯性取暖》。小雨不仅唱出了自己截然不同的感情观，更是亲自来出演音乐录影带，将人性的赤裸及爱情的偏激面展露无遗。小雨宋念宇《惯性取暖》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823票。第九名华研国际陈亦如《硬》。这是来自陈亦如的《硬》，他首度尝试这种舞曲风格。《硬》这首歌表达的是网络上有许多的假象，太多虚拟弄假想成真，几个身份自问自答，生活的目的是礼物。陈亦如《硬》上榜两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硬意音乐刘德华《慢慢习惯》。 到底要彼此努力多少遍才结束寂寞，两颗心成一对，慢慢习惯一个人醉，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

略显沙哑的声音，曲风呢也带着点英式的摇滚。毕书尽在每一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都展现了自己的创作才能。这是来自毕书尽爱恋魔法，上榜三周得票952票，上升三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第五名的歌曲《相信音乐》，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努力上班下班认真每天打卡的平凡人。五月天、萧敬腾他们重新演绎李宗盛的经典《凡人歌》，上榜六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滚石唱片831，不关你的事。 都不关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贴心不懂我，只是没偶尔不太受够。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这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禽兽。你终于不为过去而汹涌，也很难再为了谁而激动，只因为不被雨泼在捉弄，你却想找的风，请你聊到喜怒哀愁。都不管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贴心不懂我，只是没偶尔不太受够。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温厚越多心痛，别拆封这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都不管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记心不当破，只是泪偶尔不太收口。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温厚越多心痛，别拆封这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你幸福你快乐就都足够，把心事藏心我为啥难过，这说谎别说破，就让我只是埋下伤口。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 831他们说不会盲目的追求潮流，音乐不像五月天那样带给大家希望和信仰，也不会像苏打绿那样让人倍感温暖。831是当你受挫折的时候听，像朋友一样希望你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答案。 831不关你的事，上榜七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幸福小手》。 每个春夏秋冬，他给我依赖，没有一天不给我厚爱。静静望着我启程愉快，望见他牢牢倾下牙关，望着秋水失恋怎应对，要畏惧他说爱下去，让我太累，他恨混乱的诗句，观看我率先轻轻告退。 在妈妈的眼中，一对娃娃的小手比一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宝贵。可惜的是呢，有的时候娃娃恃宠而骄，任性妄为，往往令他又爱又恨。这个题材是我们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到经历了失意、管教及觉悟以后，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他、爱护他的故事。但愿天下人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郭嘉问《幸福小手》上榜九周，得票1115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组合《还你自由》。FS 组合《还你自由》上榜九周，得票1186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07期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 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缺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影音动力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庆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在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华研国际线《越清醒越孤独》跳空进榜，夺得第107期港台榜的冠军。 从天而降的幸福，璀璨到盲目，整颗心装满贪图，日夜追逐，狂奔扬起的尘土，让眼前都模糊。我看不见，但我听见了你哭。满屋回忆，如果少了温暖，就不叫归宿。满天钞票，如果少了分享，就不叫财富。满怀拥抱，如果少了了解，就不叫呵护。从天而降的幸福，仿佛是礼物，怎么会铭心刻骨，变成专注。 一个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迷路的人，如果越保持清醒，看透一切，只会感觉到越来越加的孤独和可悲。这首歌一针见血地描述了许多一时拥有不等于长久的快乐的反省和体会。现越清醒越孤独跳空进榜，夺得第10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冠军，得票1229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也欢迎您不要走开，接下来继续收听本台更为精彩的节目，下期再会。 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